位观众好，翻到嚟午夜广场嘅历史系咁话啦。今晚我哋嘅题目咧就系谁传唐虞夏商周，咁咧就听落都知系非常之有趣嘅题目，应该咧都系同啲早期啲嘅中国历史咧系有关系嘅。咁因为咧讲到呢啲咁嘅专业嘅题目咧，除咗有嘉齐啦，同埋小毛同我同佢哋一齐讲之后咧，我哋仲请咗研究上古史嘅嘉宾陈嘉丽博士、嘉丽兄咧，同大家咧一齐咧分享。 Hello，Hello， 咁啊同大家一齐分享有关咧上古史嘅种种嘅问题嘅。咁啊一讲到即系上古史，我常常都会諗一个问题嘅，就係咧，我哋所有嘢都有个起源嘅，而咧讲述咁多种故事中咧，可能历史咧係最重视好耐好耐以前嗰个开头咧，其实究竟係点嘅一回事。所以咧，我諗问任何一个地方嘅历史咧，都会讲开端。咁啊，嘉齐，今日即係呢个题目其实係讲咩嘅咧？ 嗱，今日我哋嘅题目啊，讲谁传唐虞夏商周啦。即系其实我哋谂个咁嘅题咧，我谂起屈原啊，天问里边啊，即系岁古之初啊，谁传道之咁样，即系边个传流到嗰个文明嘅起源出嚟咧？嗱，其实我哋有时即系读历史啊，或者系讲开一啲本民族啊，或者系自己国家啊一啲记事啊，或者系一啲可能对呢个地方嘅认识啦。第一个问题就系问啊，呢个文明系几时开始？咁而家我哋即系现代中国嘅一个好习惯用嘅修辞就系自古以来。咁但系自古以来唔系即系即系我做历史研究，我哋可能唔满意。咁点解唔满意？就是、因为嗰、那个咁、那个源头究竟系啲咩？你就冇讲得清楚。咁我记得我细个读书学习嘅时候咧，我啲屋企人就同我讲：，中国文明就系唐虞夏商周开始啦。咁啊，就系究竟咩叫唐虞夏商周咧？即系当时咧拗晒头，有冇啲老人家冇解得清楚？咁唐嘅以为咁系唐宋元明清个唐啦，咁当然唔系啦。咁我哋讲唐虞夏商周系皇帝以后啊。跟住咧就係尧舜啦，或者我哋講到咁樣嘅一朝，然後夏咧就夏禹啦，係嘛？咁係商同埋周。嗱，商同埋周咧，我哋有好多考古嘅證據、文獻嘅證據咧，證實佢係存在嘅。並且到周朝咧，我哋大概對於嗰、那個共和元年啦，公元前841年以後嗰啲年份咧，就可以掌握得好準確嘅。咁但係以前嘅無論係周又好，即係周我哋知道佢確實有啦，咁大概嘅世系都有啦。咁但係我哋就唔係好知嗰個確實個年期係咩，大概係公元前3500年前後，即係一段時間啦。咁但係之前嗰啲唐虞咁究竟係咩嚟嘅咧？咁又冇咩考古證據暫時可以好確實咁話俾我哋聽啊，即係嗰個時間係啲咩？咁但係最大嘅問題係咩咧？就係我哋先第一次或者係可能中國人好有系統去講述究竟呢個古代係啲咩嘅時間。是咩？就喺可能係唐宋嗰啲類書裏面啦，先首先去好系統咁樣同我哋交代。咁但係唐宋係即係公元前公元700至1000年左右，可能先出現呢啲咁嘅創世嘅神話啊，中國文明嘅起源。咁再之前1000多2000年咁發生啲咩事啊？咁我哋就冇交代得清楚，唯有係靠考古嘅證據嘅啫。 對我嚟講咧，古史就有趣嘅地方就係、是。唔清唔楚啦，即係你讀歷史，其實有陣時咧啲嘢太清楚就變得無趣。咁最好有陣時有啲嘢係可以想像嘅。咁古史就係特別遠古嘅。你話頭先阿嘉齊講啦，商周其實我哋知道商代有殷墟啦，殷墟嘅發掘其實已經又有甲骨文啦。一陣間我諗嘉禮可以講好多呢啲咁嘅古仔，用讓我哋知道大概個系統係點樣。但係商以前嘅嗰個傳說嘅時代咧，除咗俾我哋憧憬啦、想像之外咧，甚至乎仲係一個可能喺對於政權嚟講，好好愛嚟利用嘅東西，譬如話我哋歷朝歷代都會數翻個道統啦，數翻我哋以前嘅王統啦，點樣去訴説我哋係屬於正統啦。咁其實古史係用於喺政治上面好有用嘅一個資源。咁所以隨住我哋一路歷史研究推演啦，除咗我哋係要揾真相之外咧，仲有一個更加重要嘅途徑就係點樣同個古史掛鈎咧，就係、是、古史點樣被應用。所以我諗呢個今晚可能可以盡量講多啲啦。 係啊，小毛其實講得好啱，佢講到今日我哋一節其中一樣要諗嗰個問題就係、是，其實正話嘉齊都講到，我哋話其實每一朝代嘅人咧，都會曾經想像我哋從何而嚟，或者我哋之前嘅最遠古嘅歷史，其實係一個點樣嘅歷史。我成日想知嘅就係喺佢以前嘅世界裏面啊，以前嘅世界，譬如我而家唐朝嘅人，佢會覺得我哋而家分到噶嘛，信史。 與可能想象嘅歷史。咁、但係以前我一個唐朝人，我諗遠古嘅時候，佢分唔分咗幾時係順史嘅開端，幾時唔係啊？嗰啲係一啲神話傳說嚟嘅。咁佢哋係點樣理解個世界咧？其實 我諗中華民族去睇佢哋嗰個上古史咧，西漢司馬遷係好重要。一錘定音就。一開始就五帝本紀，咁、五帝本紀入面嗱，當然你知道嘅，五帝究竟係邊五位帝 都好多講法啦， 好多講法。咁司馬遷就一錘定音就皇帝啦、專鬱啦、帝號啦、尧舜咁樣樣。咁唔好忘記已經係西漢嘅時候，咁當然之前面嘅呂氏春秋也好，或者係戰國好多嘅文獻、左傳啊、國語啊，都有好多唔同嘅記載。咁司馬遷一錘定音咗之後咧，其實往後呢、這個好重要就係因為。當時的政治環境統一咗個國家，意識形態上面都需要有一個統一的想法。好似嘉齊老師剛才所講，這個民族的起源，喂已經既然不是一個春秋戰國，你打我，我打你的時候了，是一個國家的概念，政權鞏固了，我們這個民族亦都要追翻究竟個歷史嚟自邊度？司馬遷就一錘定音，哦，這個就由呢個皇帝開始講起。往后就我哋都系炎黄子孙，所以恐怕司马迁呢、這个开始咗之后咧，一直二千几年嚟咧，我哋都系好相信就系、是，我哋系炎黄子孙，只要我哋就系相信自己系炎黄子孙，就系、是、我哋呢个民族嘅人。咁但系唔好忘记、如果再摆翻上去，由呢个真系我哋所谓嘅唐虞夏商周，距离西汉司马迁系一段时间喺树嘅。咁司马迁佢攞嘅材料。點解佢一錘定音，要係我就決定咗呢班人就係炎黃子孫呢？咁呢個好重要。其實我哋如果從文獻上面去睇呢，喺周朝以後呢，孔子刪定過或者儒家嘅子分子刪定過嘅五經，呢一個就係、是、可以話司馬遷一個好重要嘅材料，我就基於呢個五經嚟到去判斷當時至少係漢朝時候人點樣去睇上古。咁好老實講，呢、這個係一定有儒家知识分子嗰个嘅想法，或者甚至系佢哋嘅偏见喺当中吓。咁几影响后世嘅，好老实讲，特别又系西汉之后，成个嘅王朝咧，都基本上系以儒家思想作为主导嘅时候，我哋会唔会系用咗儒家嗰个古史观，就应用落去成个中华民族嘅古史观都系一样咧？咁呢个恐怕系我哋要思考。 家兄讲咗一个好重要或者有趣嘅观点咧，就係话我哋一讲到西汉嘅时候，大家都知道即係八绝八家独尊儒术，然后呢就係、是、你通一经呢就可以做一啲嘅五经博士。咁同埋当时嘅嗰套儒家嘅观点呢，就同今时今日我哋諗嘅种儒家文化有啲唔同，即係佢哋嗰啲即係仲好相信五德宗始啊、循环往来啊，其实同今日嗰啲符术啊种种唔同嘅嘢都系挂钩喺里面。咁所以喺咁嘅起點或者咁嘅原初裏面咧，我哋可以話呢一堆嘅可能係神話啦，可能係司馬遷喺採集各方啲父老聽嘅一啲傳說都唔定嘅一啲結果裏面咧，就融入咗去變咗做我哋一直稱為咧所謂中國最重要一個歷史書《史記》嘅一個核心嘅部分。咁所以呢個咁嘅轉化嘅過程咧，可能要去到即係後來我哋而家嘅人咧先咁清晰辨認到啊，佢哋可能係一個問題。但一直以嚟咧，可能係作為一個事實咁去理解，我咁樣嘅諗法，或者聽你咁講完咁嘅理解啱唔啱？ 可以咁樣理解嘅、我舉一個好簡單嘅例子、譬如大家都聽過就係、是、武王佛咒嘅故仔。喺《尚書》入面嘅記載咧，武王佛咒咧曾經係有一個嘅誓師大會。咁、其實歷朝歷代都會係有噶啦。朱元璋打元朝會係如此，係嘛？清朝去打明朝都係如此。咁、尚書》入面有一篇記載咧，就係、是、叫做木誓。木之戰嚇。木誓入面去評價纣王嘅罪狀咧，幾有趣嘅、第一個就係、是、佢係聽從苦言。听女人讲、第二就是对自己的家族宗族呢不进行祭祀。嗱、咁呢个其实 好得意。好为什么听女人讲嘢会是一个罪呢？ 同埋冇佢冇祭祀都企关你咩事。 关你咩事 喺当今嘅世代听女人讲嘢是一个美德嚟嘅嘛。如果一个丈夫点解喺嗰阵时会是一个罪呢？ 所以其实唔系啲咩罪。啱唔啱？唔系啲咩罪。嗱、当然知道听从苦言神话上面咁啦，宠信呢个妲己。 系 咪好啦，同样都系尚书，有另一篇呢就系太细。太細嘅記載咧就多啲啦，譬如係佢殘害一啲嘅忠君之士啦，剖開呢個孕婦嘅肚皮啦，或者咧就係剖開賢人比光嘅心啦，嗱 頭先我所講中君之事啊，賢人比光啊，呢個係好儒家嘅概念嚟嘅。喺武王佛咒嘅時候，有冇呢個概念？我哋可以思考一下，可以討論。但係好明顯，同末世嗰個嘅罪狀咧，就真係好唔同嘅，係嘛？有好多人會係一個思考，就係會唔會我哋知道尚書後來係俾儒家嘅知識分子係修改過？會唔會忘記咗？修改是但一篇咧？係嘛？所以再往後咧，我哋對紂王嘅形象咧，《封神演義》，喂。炮烙之刑，其實我一讀到嘅時候，我覺得係好朱元璋式嘅，係嘛？係好朱元璋式嘅嗰種酷刑嚟噶。嗱，呢個係恐怕就係當尚書俾儒家思想捧到上一個經典嘅時候，司馬遷再喺上邊添加咗好多佢自己對於儒家嘅嗰個偏見，當然係中愛啦嚇。然後就一錘定音，紂王就係一個一定負面君主嘅一個形象。嗱，往後一直擺落去嘅時候咧，紂王就完全有一個典型嘅亡國之君。其實我同情佢嘅，即係一個寵信女性嘅男人，其實為情所困，即係為情所困。但係 我女性好叻嘅，係啦，可能幫到 忙。情性是原罪啊！ 系啊，但系我哋就会闹佢啊，一个好负面嘅评价。 我谂喺你呢度有两嘢，第一样嘢就系嗱，我哋话正话你都讲嘅好重要点就系上古时候嘅空间可以诠释嘅，系嘛？所以正话隔篱就展现到一种嘅诠释嘅一种，即系话我哋点样去睇一个嘅皇帝，可以从唔同嘅面貌去睇。即系我哋话其实好多嘅观点咧都系可以成效同埋可以生效。另外一个就系家兄讲到嗰个司马迁嗰个嘅问题，我谂咁其实可能同成个西汉嘅整体嘅文化面貌都有啲关系，即系佢哋都相信以前是啱的，以前周禮是最正確的，一直可以延伸到去到新朝出現，而即係托古改制一個咁極端的變化。所以我諗整個嘅面貌是可能可以有一條線索可以揾得到。 不過講線索咧，即係我哋有啲嘢要考慮翻。頭先阿嘉禮兄講得好精彩，就是在文獻嗰個流傳的過程裏面，即係其實由即係可能我哋而家睇到嘅好多儒家嘅經典，就是在西漢。即係司馬遷同埋佢之後，好多人整理俾我哋可以去見到嘅，即係所以傳世嘅文獻咁但係即係係咪淨係傳世嘅文獻，我哋就可以滿足咧？ 冇錯，所以仲有好多嘅證據咧，我哋可以喺下一節咧，同大家咧一直講落去。各位觀眾好，翻到嚟第二節嘅歷史係咁話啦。我成日覺得咧，現代人咧做歷史最幸福嘅咧，就係咧喺地底咧常常都揾到各種各樣唔同嘅東西，可以俾我哋咧推翻或者重新思考好多嘅部分。咁近幾年成日咧都有啲好多古墓唔同朝代古墓嘅即係出土啦。咁成日咧都令我相當興奮啊！海底嘅古船啊，地上嘅古墓啊，就話每一次咧就話，咦，原來咧可以有好多新嘅發現，推翻以前我哋以為理所當然嘅東西。 其實你想想呢，中國人或者在中國這個地方有人類的歷史可能有幾百萬年，那我們其實要推人類即是或者中華文明的起源，你想推到幾百萬年都可以 的，是 不是？但是什麼為文明的起源呢，即是很有趣的一件事。但是即是剛才卓然講到，就是我們有很多考古的發現，如果我們認為中華文明的其中一個起源的中心就在黃河流域，黃河流域是一個很有趣的地方嘛，就是它經常會泛濫那些黃，其實不有趣啊，這件事不好玩的。但 是我們可以說近幾千年可能累積的即係黃土嘅層啦，可能做200米咁高，咁所以你向下刮咧，你唔知道會刮到啲咩嘢出嚟。我哋而家可以發掘到可能幾十米、100米，咁但係再往下會唔會仲有其他嘢咧？即係好多好多疑問啊，或者係好多謎題可以喺個泥土裏邊咧係收埋，我哋隨即係未來可以發掘得出嚟。但係頭先即係頭提到咧，阿嘉禮兄就講咗唔少咧有關於傳世文獻咧嗰啲即係對故事嘅理解啦。咁但係即係到今時今日咧，我哋即係研究中國古代史咧，我哋就唔滿足於就咁俾傳世文獻去話俾我哋聽個故事係點樣。其實我哋都冇得唔滿即係唔係可以滿足到嘅，因為突然之間又有啲考古嘅發掘出嚟。嗱，嗰啲考古嘅發掘仲有啲咩咧？就係好多例證，即係好多係物件嚟嘅。咁除咗物件之外咧，就仲有好多可能係古代嘅文獻。 可能早過西漢嘅， 或者揾到啲竹簡 啊，係啊，嗰啲竹簡啦。咁嗰啲文獻又可能同我哋而家現有嘅傳世落嚟嘅嗰啲有啲唔同。咁我哋點樣去解讀？點樣去理解當中嘅不同咧？咁所以即係古史嗰個空間，或者係我哋要對佢嘅認識咧，我話可以話而家係好皮毛啊。咁因為皮毛嘅意思就係我哋只有傳世嗰個解釋。咁可能再加啲我哋最新近發現到嗰啲出土嘅文獻，咁再加埋一啲可能係古代嘅器物，咁即係加埋落嚟，可能讓我哋隨時有一啲新知啊，隨時可能有啲既有嘅結論咧，要去被推翻咁，所以即係古代史係可一個非常之浮動嘅一個情況嚟嘅。咁加里興應該即係對文獻同埋嗰啲考古證據之間嗰個矛盾啊，或者經常會出現一啲新嘅解讀咧，會好有心得。 其實我諗100年前到啦，即係上世紀20年代，當西學東漸嘅時候，咁考古學西方嘅科學考古所謂鋤頭考古學，亦都隨之而嚟到中國。王國維係一個好重要，佢提出就二重證據法。呢、這個二重證據法就係、是、地上地下嘅文獻可以做一個嘅比較嚇。咁王國維一個好重要嘅貢獻就係、是、因為當時亦都係20世紀20年代殷墟出土，大量嘅甲骨文咧就係、是、出現咗之後咧，咁王國維就係將甲骨文一啲對於殷商嘅世系咧，同史記殷本紀係基本上係 比較 、一個係引證到咧《史記》殷本紀咧係基本上係可信嘅嚇。咁、當然呢個一個討論就係、是，既然殷本紀係可信啦，夏本紀係咪可信咧？五帝本紀係咪可信咧？嚇、同一時候就疑古派啦嚇。咁、呢個我哋可能之後可以討論啦。但係撇除疑古之外、就是，就係一邊殷本紀係可信。下本紀、五帝本紀可唔可信呢？咁呢個未必係成立嘅。一本書一個章節係可信， 唔代表其他全部都可信。 但係大家要留意一樣嘢係咩呢？下本紀、五帝本紀、殷本紀呢，基本上司馬遷都係用同一個材料。咁、既然殷本紀可以係有地下嘅甲骨文係可信嘅時候，咦？咁會唔會？既然材料是一樣，會唔會都是可信呢？咁、當然呢個好大嘅爭議，呢個係王國維嘅嗰個功勞。咁、往後都係啦，好似嘉誠老師所講到就係、是、地上地下嘅文獻咧，或者材料去有一個比較嘅時候咧，今日唔好話係認同古史或者否定古史，至起碼係重寫古史、因為有好多我哋可以見得到嘅，根本上係完全冇關係。有好多真係做到一個比較、有好多文獻記唔到嘅考古出現到出嚟，咁呢個就係我相信係呢100年嚟咧，自從西方考古嚟咗中國之後咧，大家努力緊嘅東西喺度。特別就係、是、既然五帝本紀有好多神話傳說，究竟喺考古上面可唔可以引證到呢啲所謂神話傳說咧？ 係啦，我就想問你，就係點樣喺嗱，譬如我哋揾到啲考古發現嘅時候，通過啲考古發現點樣砌翻個？嗰、那個古仔出嚟，或者點樣引證翻邊個古仔？點樣做嘅咧？ 嗱，其實呢個係好有趣嘅，因為我哋所認識嘅一啲神話，三皇五帝啊、女娲補青天啊、大禹治水啊，係冇任何考古文獻咧，完全係出現咗呢一樣嘢嚇。咁、所以我哋只能夠透過一啲類型或者範疇去做一個嘅比較。舉個例子啊、譬如係好出名嘅陶字文化。陶字文化咧係有一個好大規模戰爭嘅一個嘅場景嘅、好似咧呢一張圖咁樣樣，呢、一個嘅考古位置咧係一個女性嘅頭骨咧係頸骨咧係截斷咗，咁、而佢下陰部分咧係一個牛角咧係被插入佢個下陰度嘅，咁、呢個好明顯是一個屠城式嘅戰爭嚟㗎，咁、有啲學者就會認為，我哋喺神話上邊。皇帝炎帝打过仗，皇帝炎帝联军又打过蚩尤，系嘛？咁会唔会喺呢度上边有所反映到出嚟咧？吓，咁呢个会系一个喺考古上边睇得到出嚟嘅嘢嘅吓。咁、譬如又好似呢幅图咁样样，殷墟嘅西北江王陵一个大墓，你见到系一个全部系冇人头嘅肢体。嗱，喺五帝本纪咧，其实系冇如此嘅记载噶吓。咁、但系呢个又好见得到，已经去到系殷墟啦。商中晚期嘅時候，商王嗰個嘅權力咧，其實你見到係非常之高嘅，呢、啲全部都係人殉葬，全部都係陪葬嘅，係、所有人頭咧係冚落嚟咧，係唔知佢擺喺另一個位置嚇，咁就得翻嘅喺墓道上邊咧，全部就係無頭嘅肢體，咁、又係啦，文獻上邊 冇如此嘅記載到嘅嚇。咁、或者呢、一個叫銅演嘅東西，演咧係商周時候一個蒸煮食物嘅用具嚟噶。咁但係咧，考古學家咧係喺上邊咧揾得到係一個人嘅頭骨，一個人頭。兩次添嚇，兩個銅演都有兩個唔同嘅人頭，兩個唔同嘅時代嚇。咁就好有趣就係、我哋唔知道呢、這個唔會係巧合嚟嘅，因為嚇冇理由一個蒸煮食物嘅用具上面擺一個人頭，一次就話係兩個咁嘅工具喎。呢、這個又係文獻上面冇記載過，就係商王一個咁如此大規模嘅屠殺或者係一個人殉嘅習慣，咁喺考古上面係印證到。咁個圖銅演好有趣噶，因為呢個人頭咧，會唔會就係嗰一班都係喺殷墟西北江王陵發現噶？嗰、一堆咧 就係嗰啲頭啦，係嘛？ 即係唔見到個頭 係 嗰度。 但係有個好得意嘅就係咧，原來唔係。因為西北江王陵頭先大家見得到嗰一排嘅無頭肢體咧、根據啲科學嘅驗證咧，應該就係殷墟安陽當地人嚟噶、但係呢個銅演上邊要蒸煮過嘅嗰個人頭咧，根據啲一啲科學嘅考證咧，係甘肅嗰邊嘅人嚟嘅。咁、有可能就係、又係啦，按翻呢個甲骨嘅記載咧，殷商王朝咧大規模對其他佢嘅方國進行攻伐，咁、會唔會喺今日甘肅嗰度都係佢其中一個攻伐嘅對象，並且係作為一個戰俘？嚟到啦，唔係淨係純粹係冚咗你人頭，並且要加以蒸煮，咁呢個就係更加體現到就係我商王中間有一個核心。你其餘我方國我攻擊咗你之後咧，作為一個戰俘，我嚟到你度唔單止係冚咗你人頭，仲要係蒸煮埋。嗱，呢啲全部係文獻上面不見嘅，咁呢個就係而家係有好多特別係內地嘅學者都好想就係試下做一個比較文獻上面記嘅嘢。同即係神話上面嘅嘢，同我哋考古上面可唔可以一個嘅比對咧？嚇咁而家內地係好興做呢樣咁嘅功夫嘅。咁如果你問我意見咧，其實老實講呢、這個係始終我哋係相信有個文字記載咧。咁頭先大家睇嘅嗰啲考古證據，其實係沒有文字記載嘅。咁大家不妨思考。 我見到裏面即係起碼可以證明最近好多對商朝嘅觀點咗啦，商朝嗰個嘅即係文化咧，有一啲殘酷嘅面貌係幾明顯嘅，即係佢可能同之後周朝有啲唔少少嘅唔同，譬如喺啲即係殉葬嘅模式啊，種種唔同嘅形態裏面咧，佢嗰種即係對肢體嘅傷殘咧係好清爽。咁正話有幾個咧，即係睇落去我都嗰啲即係不忍嚇，即係非常之殘酷嘅一啲咁嘅過程。咁但係除咗你正話講到好多同神話有關嘅一啲部分啊，好多傳説嘅故事，咁我哋話喺上古裏。除了正話你講的一個證據之外，有冇其他一啲常常被傳頌或者常常被即係我哋覺得係重要嘅呢個神話故事？ 中國嘅神話故事非常之豐富，其實因為亦都好零散，記載喺唔同嘅文獻上高嘅《左傳》啊、《國語》啊、《戰國策》乃至到去到漢朝嘅《淮南子》都係有嚇。咁、所以我哋可以將佢分做唔同類型添，係嘛？創世嘅神話啦，或者係生殖嘅神話啦，治水嘅神話啦，各樣都有嚇。咁非常之豐富，但係我哋又可以成日好簡單睇一本《山海經》。 《 山海經》就可以有總匯嚇，大概係戰國去到漢朝時候嘅作品嚇。咁《山海經》可以話總覽就係所有中國神話之總匯嘅時候咧，其實好簡單，你見下全部都係譬如係古靈精怪嘅公仔嚟噶，係嘛？人頭馬面啊，係嘛？跟住蛇身啊之類嘅， 刑天嗰啲啦，即係嗰個人面其實係喺個肚嗰度。 小毛咁即係譬如韓國有冇啲好似佢講啲古靈精怪嘢 嘅？都多啊，譬如話舉個例，我哋讀韓國上古史啦，講新羅啦，講新羅開國啦，佢有一啲卵生嘅神話啦，即係嗰個君主其實係個蛋孵出嚟。其實呢個 咁犀利， 係啊，其實呢個同我哋中國都係好似中國殷。商嘅神話都有呢、這個，譬如呢一個《詩經》商仲，係啊，佢話天命完了，降而身商，其實就係一個卵生嘅神話嚟噶嘛。咁而事實上，商族我哋都知道係有一個東夷嘅血統，而東夷族同上古嘅韓國其實喺個血緣啊、文化上個交流係有好密切嘅關係。咁譬如我哋有啲除咗考古學，仲可以睇民族學啦。譬如話商族係上白噶嘛，即係中意著白色衫。今日韓國喜慶場合仍然係著白色衫。其實我哋睇到譬如話高句麗，即係韓國上古嘅一個三國時代好重要嘅國家，佢成個國家無論譬如話佢好似佢將成個國家分做五部啦，或者佢上白啦等等呢一啲咁樣嘅生活嘅風尚，都同呢一個商朝係好接近。 咁呢個又可以考翻，可能係咪姬子去咗朝鮮？即係呢一類咁樣嘅呢一啲咁嘅源流啦。咁但係當然其實當中有好多好有趣嘅東西。其實頭先阿嘉禮啊或者各位都講咗好多，譬如話頭先提到考古同埋嗰個文獻嗰個互證，即係中國上古史我就唔係好熟，呢啲嘉禮一陣間可以再補充啦。即係我可能可以講下韓國。其實韓國咧有一個一直以嚟好大嘅爭拗，就係究竟儒學係幾時傳入韓國，即係朝鮮半島。咁其實一路都有好多唔同嘅講法。咁但係文獻上面其實都係可能係片言隻語，譬如話哦幾時幾時開始，譬如高歐麗嘅時候就有呢個五經博士啦咁樣。咁但係有博士嘅時候，啲典籍幾時嚟咧？直到近代我哋揾到竹簡。即係我哋揾到漢代嘅一啲竹簡，證明漢代嘅時候儒學已經嚟咗，因為漢代喺朝鮮半島北部有四郡。咁我哋就睇到原來考古同埋文獻其實有個高度嘅結合，可以容讓我哋對於嗰個儒學傳入嘅時代有個更加深刻嘅認識。 係啊，正話講到咧，即係主人頭咧，我就諗起1927年魯迅寫《注劍》嘅時候咧，應該咧都係睇到呢啲相關嘅發現，而對歷史有個新理解。各位好，翻到嚟第三節嘅歷史係咁話。上次尾講咗魯迅注劍啊，其中一個好重要嘅部分嚇，就係點樣將歷史嘅傳說啦、個人嘅想像啦，結合嚟寫成自己一啲感想嘅故事。我相信咧，佢可能講緊咧以前嘅人睇故事咧，都係一個咁樣嘅模式去睇事物都唔定。 其實我哋有時諗咧，即係好多我哋話問老人家以前嘅過去嘅事，佢哋思考嘅時候或者去交代嘅時候。是夾雜嘅事實同埋好多想像嘅中間嘛，即係如果我哋見到某啲嘢，然後啊就係嗰個老人家所講嗰啲嘢，咁啊，所以我有時哇，你係咪可信嘅咧咁樣？咁我啲有時做古事咧，我哋將啲考古嘅證據同埋即係所謂喺一啲文獻裏面嘅情況咧，將佢放埋一齊拉埋一齊咧，會變咗有啲對號入座嘅危險、即係譬如頭先阿嘉禮提到講陶瓷文化，陶瓷喺山西一帶啦，咁其實咧即係有唔少嘅而家中國大陸嘅。考古嘅學者咧，佢哋會將嘅陶瓷文化就等同於夏朝。咁啊，夏朝咁究竟係唔係陶瓷咧？咁呢樣嘢，我哋就冇真係冇咩其他嘅證據可以講。咁你 佢主要係用咗 period 啦，即係嗰個時代就係嗰個時代差唔多。 你相信呢樣嘢嘅啫喎。嗱，同埋我哋要記得喺即係所謂夏商周時代，其實唔係即係好似我哋今日理解一個朝一個朝咁樣跟住落去，佢哋一個並行啊嘛。即係周人就佢大概就喺而家陝西一帶，咁啊商人就喺河南一帶，咁啊而頭先提過嗰啲陶瓷文化佢喺山西一帶，咁佢幾個係平衡嘅，咁唔係我哋咁理解嘅朝代。 係啊，所以因為我哋又好受後來儒家思想或者。啱先講到係司馬遷個影響，三皇五帝，尧舜禹湯文武周公呢一個咁樣樣嘅直線關係。咁正如剛才所講，其實考古同埋文獻上高有好多嘢都係可以做，好多學者係願意去做一個比較，並且係睇下反映到一個嘅佢哋相信嘅嗰個真係嘅歷史出現咗。咁或者有個好有趣嘅考古亦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其實就係喺呢個西水波。M45 嘅墓葬入面，咁呢個墓呢係一個中間係一個嘅墓主，咁左右呢係一個青龍白虎嘅一啲貝殼砌成嘅圖像嚟嘅。 其實 係 個 貝殼 仔細嘅 青龍白虎 嘢嚟 嘅，係海邊攞嚟嘅，咁仔細 係啦。咁你見得到其實中間個墓主呢，佢其實係相當之高嘅，接近兩米高㗎，咁其實係幾誇張嘅高度，高得係。咁我哋撇除嗰個嘅青龍白虎啲神話唔去諗知出嚟咧，上喺個考古上面咧，咁有好多考古學者，譬如張光直嚇，咁非常之有名嘅考古學家咧，咁佢解釋呢一個嘅墓葬咧，就係、是、中間個應該係個墓師，進行死後之後咧，佢係有一個通天嘅一個可以通天嘅一個功能啊嚇，咁並且係可以利用係青龍白虎作為個動物咧係通天，咁其實往後道家道教咧都係用動物通天嚇，亦都係相類近嘅，咁但亦都有好多內地嘅學者咧去詮釋呢一個嘅M45西水波嘅墓葬嘅時候咧，就會話既然佢係咁有神力，又咁高人一等，唔單止身高。 並且係個應該嘅地位嚇、嗯，會唔會就同我哋神話上邊一啲嘅神字係相關咧？咁有學者會認為佢甚至係炎帝嚟嘅嚇，就係即係最原始部落社會嘅時候，我哋嘅首領。 好咯，好咯，好咯，揾到 即係終於揾到炎帝， 揾到炎帝啦！ 即係咁樣對佢入座法，你覺得個問題即係好大下？ 係啊，嗱，我哋咁樣去理解，我哋面對住以前嘅人嘅講神話嘅時候咧，我哋應該有一種即係點講，冇太過苛責或者批評嘅心，因為佢哋本身個想像，佢哋理解嘅世間嘅事情咧，係用咁樣模式去諗。所以我哋一進入神話學嘅時候，我哋反而諗就係依一個神話背後反映緊佢哋咩心態或者集體嘅想法。OK， 但係咧，即係如果你另外一個 project， 即係我哋講，即係如果我哋近代現代人做翻個歷史嘅研究，睇翻呢啲問題嘅時候咧，用一啲簡化嘅模式去處理嘅話咧，又可能咧就遇到正話嗰啲好巨型嘅一啲問題，即係變咗可以對佢入座穿咗褲。曾經有呢樣講法都話啦，即係如果話將來嘅人啊掘到咧我哋嘅手機啊，用緊原來同一個手機嘅話咧，咁可能咧證明我哋全個地球咧都係處於同一個文明入邊都唔出奇嘅，就係、是、同一個國家咧就係咁幅員咁廣闊啦咁樣，即係可能會係咁嚟緊。所以我哋話考古嘅證據同埋即係屬咪屬於就係話啊，嗰個就係咁廣大嘅地方就係佢啊，或者所有嘢就係歸佢咧，其實背後咧都係有一個可疑或者考慮嘅地方。咁咪有關於啲事都最近都做過啲嘢。 我想問一下嘉麗兄咧，頭先嗰個墓咧，除咗懷疑佢係炎帝大帝之外，仲有啲乜嘢傳說？ 我相信應該有啲古靈精怪嘅嘢係因為咧，其實成個嘅墓咧，如果你睇翻成個遺址去睇嘅話咧，有一啲嘅學者咧就會同埋成個係天嘅嗰個概念，天圓地方，東南西北去睇嚇，咁啊計曬成條數就係佢嗰個嘅青龍白虎同佢本身嗰副嘅人骨，就等同於處於係個世界嘅中央嚇咁樣樣嘅。咁最近亦都有一啲內地學者咧就有啲嘅新見都幾有趣可以分享一下噶，就話咧其實嗰個青龍白虎咧唔係龍同虎， 哦， 而係其他動物，咁甚至有啲講嚟係鹿嚟嘅，鹿，咁其實鹿咧。 鹿是有圖騰啊， 係啦，因為好有趣，因為往後嚇西隧波係新石器時期嚟嘅，往後殷商咧都有鹿嘅青銅器嘅，即係紋咗係鹿上面嘅，所以鹿鼎嚇鹿方鼎係有嘅。咁但係咧嗰啲嘅學者就會講係咩咧？哦，其實我哋有個想法就係西方有嘅聖誕節，芬蘭嘅聖誕節咧都係用鹿。係嘛？咁就話中國由於有 M45 西水波呢、這個其實係鹿嘅形咧，會唔會就係西傳咗去歐洲，變成咗佢哋今日嘅聖誕節咧？ 聖誕節都係中國嘅， 都係中國嘅。 果然係中國發現世界啊！ 唔係佢好想過聖誕節，又驚冇得過，所以話係中國嘅。 有可能係咁樣嘅想法啦。即係呢、這個亦都係上古史嘅有趣，我唔能夠贊同佢，但係我又唔能夠否定佢。咁啊，不如就讓個空間大家。去一個嘅思考嚇， 不過我覺得譬如話動物啦，頭先嘉麗講咗一樣好重要，係動物圖騰啦，出現都講圖騰，即係其實同我哋嘅先民神話嗰個關係更密切。譬如頭先阿嘉麗帶嚟呢一個可能係炎帝啊，咁令我諗起北韓嘅譚君寧，即係北韓咧其實好有趣呢個地方，即係呢個政權大家都對佢好了解㗎啦，係咪？雖然好似好神秘，但係喺我哋而家咁透明度嘅21世紀，大家都知道究竟發生緊咩。 神秘又美麗。 係啦，北韓咧咁佢喺93年咧，佢就聲稱喺國內揾到譚君嘅遺骸。咁譚君係邊個咧？就係韓國神話入邊韓國民族嘅起源嘅創建者。咁我用好簡短嘅時間講講個神話嘅故仔，好簡單。咁佢其實相信咧。喺太初嘅時候，即係宇宙混沌啦，咁樣就有一個叫做桓恩嘅大帝，就係天帝嚟嘅。咁佢有個仔就叫桓雄，這個仔咧就成日都想下凡，咁咧就掠住佢老豆，跟住佢老豆話：，不勝其煩，你落去啦，咁樣就俾埋啲咩雲絲啊、雨絲啊、風白啊嗰啲佢啦，就等佢雲益人間、雲雲啦咁樣。咁佢落咗去呢一個降落嘅地點咧，就係呢個太白山，即係今日嘅長白山啦。咁其實就係韓國人認為佢哋起源嘅地方。咁佢落咗嚟之後咧，就有一隻熊同一隻虎。即係一隻熊人，一隻老虎。 It's very dangerous。 係啦，就想呢兩隻動物就好想變人喎，唔知點解做人咁辛苦，竟然想變。咁就求啊桓雄大王幫佢哋變人，佢就俾咗蒜頭同埋艾草佢，幾有趣啊！真係呢啲係中國嘢嚟㗎啦，擺明係嘛，即係咒術性嘅植物。話叫佢食咗之後100日不見日光咧，你就變人啦。咁啊老虎咧好肚餓，頂唔順，喺個山洞度走咗出嚟，所以俾個太陽照到，佢就繼續成為老虎啦。但係只熊人咧。就好有耐性喎，結果真係變咗一個熊女，但變咗熊女之後，可能佢仲係一個半熊半人嘅樣啦，揾唔到配偶， 咁好慘啊！就成日咧就想有仔生咁就冇啦，咁冇配偶嘛。咁阿桓雄話：啊，既然係我做你出嚟嘅，咁我負翻責任啦。咁佢就同佢交合咗，生咗出嚟嗰個又有神嘅血統，又有熊嘅血統，又有人嘅血統，嗰、那個就係譚君。咁、一個咁神話性嘅人物，北韓就喺93年話揾到佢嘅骸骨喎，即係又經過佢哋北韓最高科技嘅考古學家嘅呢一個好高質嘅一個鑑定之後，證明咗係譚君同佢老婆。咁於是咧就喺呢一個平壤附近起咗個好宏偉嘅建築物叫譚君陵，喺94年落成，全白色嘅，即係好似我哋頭先講好東夷嘅。咁呢一件事我哋可以想象到啲咩呢？94年其實就係呢一個金日成執政最後嘅時候，佢94年過身噶嘛。咁其實佢個仔已經阿金正日已經準備緊過渡接班。成件事我哋睇到嘅係用一個神話點樣去幫助個政權嘅交接。同埋將成個韓國歷嚟嘅正統上承翻去，佢哋金氏父子其實係同個天神有密切嘅關係。從呢個角度去睇，你睇除咗睇到韓國人點樣傳釋自己嘅歷史啦，近代佢哋點樣將機子朝鮮個影響力排除以外咧，仲可以睇到好重要嘅就係政權點樣嘗試利用考古學，佢哋嘅考古學啦。當然嗰啲考古譚君考古嘅報告冇出現過啊，冇見過啊， 國家機密嚟。 冇錯，考古學上古。神話同埋傳說點樣應用同埋為政權服務？哇！呢件事係有趣得嚟，幾恐怖。 聽落佢個誕生係即係 superhero 嘅誕生 ，superhero 係神人同嘅結合， 外星人或者神啊，可以交上關係。 即係應該係神超級英雄之母嚟。係 啊， 我都想去睇下。 係啊，可以有機會可以去啊。係啊，北韓係啊，北韓嘅譚君陵。 咁正話即係佢講到先冇講到即係嗰種國家嘅力量去嘗試去做一啲嘅國族嘅推演，咁、其他地方有冇啲咩例子可以講下嘅咧？ 即係其實國家力量去影響古史解讀咧，就莫過於我哋自己國家嘅，咁嗱，但係即係唔係完全好政治嘅。咁我哋譬如喺即係十幾年前咧，就有夏商周斷代工程啦。咁喺1995年開始推展嘅，喺即係呢個叫所謂九五計劃裏面其中一個好大嘅用國家意志、國家資源咧，去投入呢個考古啊歷史工作裏面嘅一個計劃嚟。不過叫稱工程都係，你諗下佢係會加入好多所謂科學嘅方法。咁我啲科學方法亦都唔係完全唔科學嘅。咁譬如可能有碳十四測年啊。有一啲可能係天文嘅觀測啊，天文嘅資料嘅應用啊，或者可能有啲年輪啊，即係樹木年輪啊等等嗰啲即係鑑定嘅方式。咁所以但係即係呢個咁嘅國家意志介入一個歷史研究咧，就造成咗即係可能有一個權威嘅解讀啦。所謂夏商周斷代工程，其實就係要將喺周朝西周共和元年之前嘅年份，將佢變成係可信嘅、確切嘅，咁就導致中華文明嘅起源再可以推前一啲。 即係嗱，譬如有資源做嘢，呢啲嘢梗係好啦。即係我哋歷史啲人一定話多啲資源更加好事。第二就係話可能向上推嘅慾望或者咧，如果我哋有資源做，可能我哋都想做。咁所以即係有一個咁嘅諗法咧，都未必係壞事。咁但係最尾係有啲咩情況出咗嚟咧？ 嗱，我哋就係一個問題就係咧，嗱，我哋喺民國時代或者清末民初咧。其實講中華文明有幾長啊？三千年嘅，就越嚟越長嘅。即係我哋到可能80年代嗰陣，成日聽都係5000年中華文明。咁5000年中華文明，我哋點樣要有5000年咧？就係要有清楚嘅年份記載咯。即係如果唔係，我哋話10000年都得嚇。咁即係咁有咩問題咧？其實個問題就大啦。個問題就係咧，碳十四測年有100多年嘅誤測。咁而咧嗰啲天文現象咧，其實同嗰啲文獻嘅記載係唔係 match 嘅？譬如咩叫天災旦，係咪等於朝豪早日食？或者係夜晚月食嚇，即係呢等等，即係嗰啲天文現象係咪同嗰啲文獻一樣咧？其實好多問題。 所以佢正話講到咧，令我諗起咧，即係我哋嘅體育運動員咧，一個體育運動員造假咧，一定係咧向上做噶嘛。你就係做非洲運動員，做早幾年出世，遲幾年出世，咁咧就可能咧歷史咧就會滅長一啲都唔定。有關呢個斷代工程，我哋下一節繼續講落去。 各位观众好，翻到嚟第四节嘅历史系咁话啦。之前嗰节我哋讲到咧夏商周段台工程咧，真系引人入胜。因为咧我哋讲话即系我哋话西方嘅历史或者世界历史里边咧，人类文明起源嗰啲文明古国咧，譬如埃及啊、美索不达米亚咧，可以推到上西元嘅公元前嘅50世纪再之前。咁所以嗰个历史系相当之绵长。咁喺呢一方面咧，即系中国尝试向上推咧，有个欲望喺度系正常。咁但系点推咧，可能先系真正即系嗰个需要考虑嘅地方啊，嘉祥。 其實即係有時我哋覺得用國家意志介入學術研究啦，尤其是係呢啲史學研究啦，比較大嘅問題就係有一個即係 agenda， 即係佢希望達到某個目的，即係所以嗰啲研究嘅結論啦，如果唔乖唔聽話嘅話咧，咁就即係出事啦。咁而導致個結果就係嗰啲研究啦，必須要係符合嗰啲國家意志咧。咁先至 即系先有结论， 先可以验收啊！ 先有结论，验收，再做过程。 系啦，咁你谂下，那个问题就系、是、其实就系好简单嘅啫。有咁多可能嘅，譬如有咁多日食嘅年代，咁点解要拣某一年啊做咗嗰个日食嘅年代咧？咁啊，要将嗰啲天文嘅现象又系对号入座嘅吓，即系咁样嚟去讲。咁然后咧就再用碳十四嚟去测年咧。斷定呢樣嘢，咁但係問題就頭先都提過，碳十四嗰個flexibility 好大，或者個不確定性好大，即係幾萬年可以定到一個幾百年嘅 因為衰變其實一百幾年中間係有誤差。 係啦，咁即係所以你用一個咁冇精準嘅，即係或者精準度係比較低嘅一個方法嚟到去確定一年係咩問題，即係基本上呢樣嘢本身係有問題嘅，即係佢最大嗰個準確度都可能係十幾年嘅誤差啊，即係你攞嚟。定年喎，咁所以即係呢個問題係相當之大。 或者我哋要考慮一樣嘢就係點解個年係咁重要？因為我做歷史研究嘅，其實年代學係一個可以確定到就係你有個年發生咩事情，咁其實好成個順序啦，成個事件順序啊、人物啊各樣咧就清晰咗嘅。咁但係剛才嘉齊老師都講到就係司馬遷喺六國年表度都宣布咗佢不能夠再揾到共和元年以前啦。 係 嗱，呢個就係既然司馬遷都揾唔到，但係我哋一直二千幾年嚟咧，我哋基本上都係信古。上世紀當疑古學派顧傑光為首嘅疑古學派佢開始懷疑啦，唔好話否定啦，懷疑古詩嘅時候，其實呢一百年嚟，大家都係思考嘅問題就係、是，究竟我係要懷疑啊，定還是係走出疑古啦？所謂馮友蘭講過就係有三個階段，係咪由疑古、信古到識古？基本上其實我哋冇人係完全信古嘅，講真。咁你唔係疑古咧，最多都係識古嘅啫，係嘛？咁亦都唔好忘記就係、是、當顧傑光去提出要走出疑古嘅時候咧，正正就係呢一個民族。其實是最水深火熱的時候，最黑暗的時候。原來我們一直相信二千多年來司馬遷告訴我們我們是炎黃子孫這一件事，我們一直引以為傲的所謂的歷史原來都是錯的、喂，我們不是船堅炮利不如西方，原來連我們一個的歷史文化都是沒有的時候呢，這個是一百年來挺困擾的，說真的、所以為什麼嘉齊老師剛才說到去到中華人民共和國要整這個的鑽洞工程，我哋希望就係揾翻就係共和元年之前嗰、一個夏商周嗰個嘅年代出嚟係相當之重要。咁亦都係啦，透過一啲可能係考古嘅碳十四或者係天文嘅現象。咁呢個嘅問題係喺邊度咧？剛才嘉齊老師講到，譬如碳十四嘅問題，好多天文嘅現象，我哋今日其實有咁嘅科學技術嘅，可以真係呢一個嘅日食或者月食嘅記載係邊一年？ 係， 但係。都可能是你摆在那几千年里面呢，可能那几年之间都有发生过几次的。 有误差的。 是啦。咁即是同一个文献上面所记载的日食现象可能都出现了几个不同的年份。咁所以变返转头去推返上来的话呢是没什么意思的。难于去真是一锤定音去验证到这个年代是几时。咁所以今日呢这个段落工程的简本呢夏商周每一个的世系都不是完全有一个 邊一個王，就是邊一年，邊一個王有邊一年嚇，同我哋後世所理解嘅太祖太宗係嘛，係有個準確嘅年份咧。今日其實段量工程師做唔到呢一樣嘢。咁呢個 嗱，隔離我仲有一樣嘢，真係要問咗你嘅，就係話我哋話段代工程背後咧，就係證明，即係其實佢有個假設嘅，就係話夏商周咧係一條線性嘅，即係話咧一個朝代完結就另一個朝代興起， 有個正統 嘅，即係有一個線性，而一個中央嘅一條線索呢根喺度。咁但係我哋對古史嘅理解係咪咁樣係一個即係就係咁啦？以前 準唔準確啊？ 其實就係咁樣嘅講法係咪啱嘅咧？其實 嗱，呢個又係即係我哋今日題目啦，唐虞夏商周係咪係一個直線嘅？咁但係其實從好多文獻上面記載咧，呢、這個恐怕我哋係要修訂一下嘅。商為例，商嘅時候其實我哋知一到咧最初開國嘅時候就係商湯。但是商湯之前呢，無論是司馬遷的《殷本紀》或者是甲骨文的證據呢，都證明了商湯之前呢是有一班所謂的我們叫先公的。那其實如果我們真的去考慮夏商周是一個線性的時候呢，那商湯之前那一班的先公呢，其實等同於就是夏的時候，即是夏禹到夏桀的時候。咁即係話至少嗱，呢個係殷本紀甲骨文都係印證到，就是我剛才所講王國維證明到嘅嘢嚟嘅。咁即是話喺商未建國、商湯未建國之前嗰、那個時候咧，就等同於係夏禹到夏桀嘅時候。咁至起碼就係夏商呢兩個族群 有同時並存。 係啦，應該係同一時間、同一個時空間去並存嘅。其實我哋唔好忘記，我哋睇神話傳說都一樣有嘅，因為你商湯去打夏桀嚇，將呢個夏桀係放逐嘅時候咧，喂，你都係要有一班人去打夏民族噶嘛， 係， 你唔會無啦啦係有喺嗰陣時候哦夏桀啦，就同先至出現咗一班民族出現咗，似乎係唔係幾恰當嘅嚇，咁所以係咪真係一個直線咧？我哋恐怕呢一個嘅係要修改呢一個所謂嘅結論。 係，另外咧，我都講，即係譬如有啲嘅教科書啊，或者書裏邊都會有以前我睇嗰個年代都會有一啲啊，嗰、那個佢嘅疆域啊，係 啊， 即係相處嘅疆域圖或者個範圍係有幾多嘅。嗱，正話你講到有共存咧，就另外衍生依個問題啦，就係、是、嗰個所謂嘅疆域其實係一個點樣理解嗰個時代？佢就係咪即係好似今日咁樣有個國界嘅，有條邊界嘅，即係應該點樣理解上古裏邊嗰啲所謂的疆域？ 呢個問題提得好好，即係我認為咧，嗰、那個即係我哋將夏商周睇到線性啦。咁人哋要睇個有兩方面嘅，即係導致出嚟嘅問題。即係首先我哋就係咁猛咁上推個文明起源。其實即係二十世紀我哋要做呢樣嘢咧，都有一個比較現實嘅目的嘅。咁就因為咧喺十九世紀以嚟咧，即係西方全面炮利啦。咁並且佢哋認為自己文明咧係最強大最好嘅。咁而中國人咧當時嗰個民族自信又好缺乏啦。咁即係有個講法，就係中國文明都係西來嘅，即係西方傳入嚟。咁所以要向上推，確定中國文化係獨立發展嘅，獨立自主咁樣，自主研發出嚟， 不受外國影響， 保翻個種先。 即係咁樣，要咁樣講咧，就等自己嗰個文明嗰、那個純正性，同埋咧即係獨立性同埋偉大性咧，都係可以加強。你諗下。埃及起金字塔是公元前2500年， 是啊， 到商文明出現公元前1500年左右，即係埃及已經衰落咗。咁呢個第一個大嘅問題咧，就是要睇政治嘅原因推早自己的文明。而咧佢嗰個即係線性嘅解讀咧，最大嘅問題就係使到商，譬如商朝啦，佢並存應該有好多其他文明，三星堆啊、新安 係啊， 係啊，即係洞庭湖一帶啊，等等，或者山東啊嗰啲地方都有一啲文明嘅發展。咁但係嗰啲文明咧，即係我哋按照呢個中央集權嘅解讀咧，就全部都係商人嘅邊陲。或者係周邊嘅， 後來仲變曬二萬用敵添， 即係所以個問題好大嘅，咁樣去解讀，因為嗰啲可以獨立發展嘅。 所以我聽大家講咧，就其實我好明顯就係股市係一個工具嚟嘅，有陣時佢會被詮釋啦、添加啦、塵累積啦等等啦。咁無論我哋懷疑佢好、信佢好，定都話解釋佢好，頭先嘉禮兄都講咗好多啦，其實都係需要。但係有陣時候我哋譬如話頭先我哋講到嗰啲工程啊、斷代工程啊，其實我對工程呢兩個字係有啲怕，即係當然我讀文科啦，又唔係讀工程，讀工科，即係對啲咩 engine 啊、archie 嗰啲有少少， 唔係好尊重佢哋嘅， 又尊重，但係對於我哋嚟講係好難企及嘅東西啦。但係你話如果有一個國家意志去推動一個學術研究，或者好似頭先幾位講，佢有個前設嘅結論，為咗要證明個結論而將好多考古學嘅報告對號入座話，其實係一個災難嚟嘅學術嚟講。譬如好似我做韓國啦咁樣，我記得上世紀90年代中期，國內就走一個叫做東北工程出嚟， 東北工程就係講佢講解咗東北亞嗰啲歷史文化嘅源流。咁做韓國通常我哋都會有一個所謂三國時代，就係高句麗、新羅、八濟鼎立嘅時代，好長，有成600多年嘅時代。咁到七世紀嘅時候，高句麗就滅亡啦，八濟滅亡，新羅統一啦。問題就係因為高句麗嘅疆域其實喺今日中國東三省一帶嘅附近，而佢又有一個好吊鬼嘅地方，就係佢曾經有一段好長嘅時間，佢首都喺吉林省嘅雜安。咁今日高句麗全部嗰啲墓葬啊，最勁嘅咩將軍墳啊、好太皇碑啊呢啲咁樣嘅文物，都係喺雜安，即係其實係中國管理。咁中國嘅東北工程就將高句麗標籤成一個所謂邊疆少數民族政權，嘗試將佢抽離韓國史嘅部分。但我哋知道其實韓國最早嘅正史《三國史記》呢係高麗時代成書，佢哋已經有好牢固嘅三國嘅理念。高句麗係自1000多年前以前已經係被韓國人認為係佢哋歷史嘅一部分。就算我哋真係覺得高句麗嘅疆域喺東北亞係囊括咗一啲今日中國龍虎固統治嘅地方，你都唔能夠一下子就將佢喺人哋嘅國家歷史度抽出嚟。咁又有甚者就係喺呢個咁嘅工程底下，有部分國內尤其激進嘅韓國史家喺書寫韓國上古史，直頭就唔寫高句麗啦，佢淨係寫呢個八濟同新羅。咁我作為做一個韓國史嘅人呢，或者對韓國史感興趣嘅人，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學術災難，完全係政治凌駕曬喺個學術之上，亦都引起咗中韓兩國長久以嚟嘅爭端。 做呢啲嘢唔單止淨係中國人嘅，譬如即係越南，佢哋理解佢嘅古史咧，佢 亦都有同樣嘅情況。 將佢嘅歷史源頭係擺喺南越國啊嘛，趙佗建立嘅南越國。咁啊，即係所以廣西啊、廣東啊，即係香港包括在內， 雲貴嗰啲啦， 雲貴 全部都係 越南嘅大帝國，所以係香港係佢哋自古以嚟神聖領土不可分割一部分。即係咁樣解讀，你又幾有問題咧？如果我哋中國都係用同樣嘅方法嚟處理我哋嗰啲即係對於所謂邊疆嘅歷史，你啊咁一樣係咁唔公平。 聽完嘉齊你咁講咧，就令我諗起一個好重要問嘉麗嘅問題，就係咁多嘅困難，咁多嘅疑惑喺度。咁你處理上古史研究嘅時候，困難喺邊度咧？ 其實上古史嘅困難真係好大。第一樣嘢，其實普羅百姓咧、民眾咧，對於上古史咧係比較嗤之以鼻嘅，用呢種形容。第一，我哋由細到大接受歷史教育嘅話咧，嗰、那個好受傳統個歷史書寫，都係長近略遠。咁變成就係、是、可能我哋今日討論嘅真係夏商周呢個時代呢，真係可能一筆大過蜻蜓點水咁、就好多人就覺得嘩呢啲唔關我事喎、咁、第二就係、是、覺得香港自己本身啦，真係個歷史呢好受近代史嘅影響，變成對上古史呢真係忽略咗。 係啊，我相信呢即係人類係一個循環性質嘅，所以以前嘅人類諗嘅呢其實都好重要嘅。